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短时暴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在26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在33度。总的来看，今天傍晚部分地区的降雨以及夜间全市的降雨对交通影响比较大，请各位注意驾驶安全。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点30分，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新浪的资深编辑郭云科。您好。 您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一个，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就是8501-3710 8501-3710。那在本周末啊，周六的时候呢，我们会组织一场这样的一个装修大讲堂的活动。那如果说近期呢有装修的一些需求的朋友呢，可以过来听一下。现场呢也会请专家给大家来讲一下，从这个最开始装修一直到结尾，包括中间啊选主材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带着您的问题去啊，尤其是要装修的一些朋友，您可以列一个单子。比如说第一个我想问什么问题，是问窗户的问题，还是问门的问题，还是问什么问题哈？您可以拿着这个自己的问题去啊，这样现场让专家给您说一说啊，其实这还是受益匪浅的。大家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报名，85013710 85013710，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进行报名也可以。好的，那我们下面呢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哈。今天呢其实主要还是来解决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关于房产的这种问题。但是前面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共产房啊，因为最近呢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石景山的共产房呢，这个出来价格35000是吧？ 对， 好像挺值的啊。 嗯 嗯，来我们说一下这个共产房的事儿。 对，这个这礼拜应该推了两个共产房，一个是石景山的，一个是大兴的。但是相对来说，肯定石景山的更受关注嘛，因为咱们西边一直都没什么新房，即便有一两个，价格也都还挺贵的。 嗯， 那石景山这个位置呢，大概就是在，就是咱们按 八宝山那块算吧，就是在八宝山那一片，然后那这个共产房的价格35000也还挺合适的、 嗯、 而且还是精装修的。 精装修。 对、 嗯。 而且大家一般来说觉得石景山的地儿比较小嘛，是不是这个不会有太多套呢？诶，这套数还挺多的，大概有452套。452套是个什么概念，大家查一下那个地块，这礼拜不是出了两块地吗？正好石景山的要比大兴的小一倍，大兴大概是999套吧，差不多。而且石景山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容积率很低，是 1.6, 就还比较舒服。那这次推出的主力户型呢，也还是452套的84平的两居够用。另外就是有大概40多套吧，从40平到76平不等的小户型，等于说能照顾咱们大部分的刚需的家庭。 嗯，所以基本上可能这个八九十平的就是两居，还有这种六十多平的这种小一点的小户型啊， 对， 都有。 对，而且它容积率 1.6、嗯、限高还限了18米，所以想象一下这小区还不错，挺舒服的。 而且你像总价最高的也就200多万嘛，因为它不是80多平米的是这个两居是最大的嘛。 对对对。 对吧，所以是200多万，然后买一个石景山地区的房子，我觉得还是确实挺超值的。 对，挺好的。 嗯，不过呢、嗯、可能大家还是要看一下你有没有资格。这个共产权房和之前的这个限价房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这个要求更严一点。嗯、 更严一点，没错、嗯。然后我们下面呢再来说一说这个大家的一些这种问题哈、啊、因为最近呢也确确实实大家的各种关于置业的这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包括置业当中的一些这种细节啊、 嗯、 等等哈。 对。 有一位这个朋友啊叫这个小火星啊，说想问一下这个夫妻呢共同贷款买房，那离婚之后呢谁来担这个债务问题啊？ 嗯，其实有一句话就叫同婚同贷嘛、 嗯、 就是比如说两个人是夫妻，在存续婚姻的情况下咱买了一套房，那离婚后呢他们债务也是共同的债务，那无论是主贷人还是说申请了这个住房贷款，他都有义务去偿还这个贷款。这边只有一个情况，就是当房产明确判定给离婚后的其中一方，那么一方呢可以提出变更住房贷款人的要求来解除自己的这项义务。 嗯，反正就是最后啊这个房子归谁，然后最后这个房子的贷款就是谁来还嘛。 对， 但是前提就是你们可能得商量好，对吧、 嗯、 然后呢这个房子是归谁，然后后前期的这个贷款的这些额度到底是怎么个补偿法之类的啊，反正说好了就可以、 嗯。 那再来看一下这个九条的问题啊，说这个购房合同更名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风险？ 嗯，主要是有这么几条。首先就是咱们先看这个更名的条件吧。购房合同更名呢，它就需要开发商去重新备案，而且还是需要有关部门去重新审核的。如果有关部门在审核的时候发现，因为有一些开发商他会，比如我在一个周期内必须完成某一项交易的这个量，那我可能会做一些稍微虚假一点的备案。如果有关部门判定你是这种情况，那可能他就会驳回你这个诉求。第二呢，就是完成更名和备案，在申领产权证明环节呢，也有可能面临着您被征税的这个问题。所以呢，风险主要是在这两项，风险主要是在卖方。另外就是这两项任何一方，比如买方和卖方，他有一方的反悔，那么这个合同就会认定可能有逃税避税的嫌疑，那您这个购房合同有可能遭到有关部门的质疑。那还有就是大部分人他都会问，比如这个更名他就是有哪些是可以更名的，主要现在基本上大城市呢它是直系亲属之间是可以更名，但是咱们也只能更名一次。如果你要更名的话呢，就是您和被更名的这一方一起拿着自己的资料去和开发商一起办理这件事情。 嗯，反正前一阵子也是确实有朋友来问啊，就是关于这个更名的一些事情，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确确实实 是更不了的。 对 啊，这一点呢大家其实也要做好准备啊。 对，这对，这里我插播一下、就比如说尤其大家在买房的时候，这些环境啊，有一些房子开发商会说咱们可以更名，这个更名其实和咱们今天就是这个网友问的可能不太一样。这个网友问的是说，比如我签了合同了已经，然后呢这种情况下更名主要是直系亲属间的。 嗯， 那开发商说的这个更名呢是在你签正式的购房合同之前，那个时候如果开发商的环节还没有完成，他可以帮你更名一次。 嗯，好的。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我们这边网友问这个Wendy 问一个问题，就是还是购买回迁房的事儿。前一阵子呢其实我们也是跟大家聊了一下，对，因为有些朋友确确实实说，哎呀，这个觉得便宜嘛，然后再加上可能亲戚朋友之类的，他也用不了那么多，那所以就说是不是可以买这样的一个回迁房？所以回迁房之前也聊过，还是有 不少风险的。 对、 来跟大家说一下。 对，风险主要是回迁房拿房产证会比较慢。其实咱们自己买过商品房都知道，基本上您交房之后也是一两年之内才能拿到嘛、回迁房就会更慢一些。像我一个朋友在四季青那边，他们家回迁房应该已经有小十年了吧、本 还 没 拿到本呢。 对，还没拿下来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拿下本了，那回迁房通常不太好贷款，所以如果有一些中介说，哎，这个便宜您考虑一下，您要把您的首付的预算考虑进去，这是第二条。那第三条呢，就是回迁房一般咱们都是村民拆迁嘛，那通常呢这里边比如户口啊或者家庭的人会比较多，那这是一个法律纠纷的分析在。另外就是我个人也建议一下您，比如回迁房您觉得价格便宜，相应的您是自住您要考虑到后期的这个居住的质量。咱们回迁房基本上一家会分很多套，大部分呢都出租出去了，一个小区租户如果太多的话，这个小区通常环境会稍微有点嘈杂，对吧？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回迁房的物业跟商品房的物业，这是两个概念。所以您要真的买回迁房的话，多去那个回迁房小区里边先转转，然后再考虑价格的综合因素。 没错，回迁房啊，就是不是不能买，但是呢，其实会有很多的风险。 对， 但是我建议您，如果说有买这种特殊的这种房产的时候，最好找一个专业的这个律师啊，帮您去把控一下哈，这样的话省着出现各种以后什么纠纷问题啊之类的啊。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这个锵锵说，问一下这个通州的限购条件现在是什么呢？之前可能通州刚开始限购的时候，其实我们说了很多哈， 对， 可能过一段时间大家现在有点忘记了， 是这样的。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 对，我们自己也聊，其实咱们听众买房都是一茬一茬的嘛，前一茬明白的买房了，然后后一茬没明白的还再说一遍。通州反正这四条，第一是北京户口，名下没房就可以买一套。然后第二呢，就是同样是名下没房，但是您连续五年在通州交的社保或者个税，这个您也可以买一套，视为就是对通州做了贡献。然后呢，名下有房也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您是通州的户籍，那您名下有房，您还可以再买一套。然后这里边要说一下，必须是通州落户三年以上的这种户籍。然后第二就是您名下有房是一套，并且呢这三年也是为通州做贡献了，比如说社保啊或者纳税啊，可以再买一套。 反正啊，就是一个是有房，一个是没房的啊。 对， 这个还有就是，北京户口的朋友呢，相对来说就是好一点， 好一点。 对，因为他如果是没有住房的话呢，本市的这种北京户籍的这个朋友，其实是可以在通州买房，就不用有什么社保的问题了。 对，而且、对，这边再插一句，就是最近咱们聊限定房比较多嘛，很多人都会问，就是通州的限定房到底什么时候推？这边也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咱们出的60多个地块里边还没有通州的限定房的地，所以说这其实不用再问了。然后以及呢，就是如果改善类保障类的，比如说共产房，通州我记得有3块地吧，而且价格特别合适。都是20000左右，这个咱们倒是关注一下。 没错，所以说呢，就是通州啊，确确实实这个大家比较喜欢，当然毕竟它有这种限购的一些政策，所以大家还是要看一下自己的这种情况哈。 对， 然后我们这边海纳百川说想报名，然后呢，您是打算报我们周六的这个讲课的活动吗？这样，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呢，最好把您的这个电话，还有您的这个姓名，包括几个人啊，留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啊，或者是打电话85013710直接。跟我们编辑说一下，因为呢，毕竟我们要统一下人数，比如说留座位啊等等一些问题。那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本周末啊，也就是这个26号，我们呢会组织一个就是线下的这样一个这个装修大讲堂的一个活动啊，纯公益的哈。我们大概是下午的1点会在国贸的这个地铁口，就是 F 口，就是东北口那个地方呢去集合，会有大巴车呢带着大家过去。然后我们大概下午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讲座呢，可能会从最开始的装修的是设计开始说起，一直说到后面，当然中间也会有很多的提问环节。所以大家如果说您有装修需求，尤其前一阵子报名参加我们装修陪同计划的朋友，尽量的如果有时间可以去一下，因为毕竟呢，这个和我们的专家老师近距离的亲密接触一下，这个机会还是挺难得的。而且主要整个的这1个多小时、2个小时都会来讲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知识，而且呢，大家可以针对性的，就是比如说您有什么样的一些装修疑问，都可以现场来提嘛，对吧？然后呢，就是大家专家会给您解决您的一些这种问题，包括比如说您可以把您的户型图拿着去，然后呢，如果说你觉得哪个地方 哎，想改动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改，也可以现场的让老师们帮你去看一下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件事儿。所以呢，大家记好了，我们下午的一点钟会在国贸的地铁口 F 口东北口这个地方集合，会有楼市好声音的这样一个条幅的一个大巴车，大家呢可以到那边去。所以呢，一定记好了时间，别晚了。对，要不然这个回来的时间就不定什么时候了。对，所以这周六啊，如果大家报名的话，可以通一个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把您的电话还有您的姓名几个人留下来，另外一个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啊，来进行报名。好的，那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下面一个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这个小产权房啊能不能买啊，就是之前也是有朋友也说过不少啊，说到这个小产权房的问题。 对，这个小产权房肯定是不建议您买的，主要原因就是您产权不明嘛。虽然说便宜，但比如说您得不到保障，假设它拆迁了，您该怎么办？以及您还是没办法办贷款，所以占用您的资金还是比较多的。以及如果您出现问题，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就这几点，所以呢，不建议您购买。 所以这个小产权啊，确确实实有的时候朋友说，哎呀，这个又便宜是吧？然后看着也不错是吧？但是一定要想到说有没有这种风险的问题。 是 啊，这个以后真的你说没有房本儿卖不了，人家一下把这个房子收回去了，没脾气， 对 对吧？啊，好，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条问题。这个小山东问一个问题啊，说这个在这个山东的老家呢，曾经买过一套房，有过商贷记录，北京买房算不算二套？这个应该是算的呀。 对，买不了。 这个没办法，这个您贷过款了，就只能算二套。 对 对，像很多朋友确实有的时候觉得挺亏的啊。 对，挺亏的， 挺亏的。可能以前没出这个政策的时候呢，之前说，哎呀，我在老家买一套是吧？而且那会儿买房的时候，大家基本上能用贷款就用贷款。 对，而且昨天晚上我跟我一哥哥吃饭，然后他现在月供才还1000块钱。 对呀、啊，所以说大家没有说都拿全款去买房的， 是 都是用贷款。 对， 但是现在因为北京出来这样的一个政策之后，那就没办法。 是的， 你在北京没买过房，也要算二套了。 对， 当然公积金除外啊。如果您是在当地的公积金的话，那在北京应该还是可以的。 对，可惜就是少了点儿。 对对对对，然后这边蓝天大海问一个问题，说这个限价商品房的这个物业费用是怎么规定、怎么收的？这个好像。 一样，就是您现在限定房，比如您去任何一个售楼处，他都会明确的告诉您物业费是多少钱。其实这个限定房，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商品房嘛，它只是一是7090以90平为主，然后第二呢就是5年后您才能交易，剩下跟商品房是一样的，你享受物业也都是商品房，就是开发商的物业。 没错。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问题，房产税如果开始征收的话，会引起哪些问题和纠纷吗？ 对，房产税这边说一下，因为隔一段时间就会。网上也好，还是咱们线下的舆论也好，就会出一波房产税会被征收。像最近我看了，密集的看了一些标题，说2019年会征收，这个也在这儿看一下。就是感觉因为有一些政策会出来嘛，你是觉得是在提速，但是你说明年就征应该不太可能，因为里边会有很多细分的问题，比如说几条细则是必须要出的，一个就是怎样去规避借名买房，比如咱们朋友之间，尤其是亲戚之间借名买房的风险。第二就是离婚嘛，就是离婚共同财产的认定里边，那你税收这部分是怎么认定的？第三呢，就是财产分割的时候，你考虑到就是这种房产税，那哪一方应该补给另一方多少的钱？最后就是咱们比如说房产税征收，那你首套、二套以及面积之间的细则都还没出呢。 所以这个大家现在其实真的不用着急啊。对，这个因为慢慢的都会出台一些细则，而且房产税吧，大家不要说我好，哎呦，我现在有套房子，会不会征收我的房产税？ 老百姓不用担心。 对，真的不用担心。这个房产税出来其实还是主要是为了一些比如说投机倒把的呀， 对， 然后名下可能有好多套房子的呀。 对 对，针对这种人约束他们的嘛。 对，不过倒是如果很担心房产税的朋友，您倒是可以从这两条去考虑一下自己的这种资产的配置。首先就是比如刚才说的外地买的房子，那北京如果您常住在北京，其实外地的房产可以清一清。第二呢，就是比如您手看您手里的房子，如果是比如城区的，我举个例子，比如7万块钱，然后40平，另外一个呢可能是4万块钱70平，那相应的肯定是单价高的，应该税费会多一点。 没错。好，那我们下面再来看其他朋友的一些问题啊。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的话，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也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呢，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进行报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本周六啊，也是有朋友还继续在问啊，本周六我们会有一个装修陪同的这样一个公益讲堂啊，也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整个这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时间，我们会把整个装修的一个过程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然后其中呢很多一些根据各个老师们的一些这种经验和教训吧，给大家总结一下，然后包括中间会讲一下细节，包括有些朋友会说问我想问窗户的事情啊，没有问题，我们在现场的时候都会给大家解答。反正我建议您啊，就是自己如果想装修的话，正好八九月份要装修的朋友列个单子，您自己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列一下，然后现场的时候直接去问就可以了。 可是说的我都想去了。 对啊，因为之前确确实九十月份是装修旺季嘛，有不少朋友报名参加。那如果您这个不知道怎么装，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这次机会还是挺难得的啊，因为确确实我们请到的也是我们经常来我们节目上节目，包括也是北京电视台呀电台呀我们的一个专家宋军老师啊，会现场的给大家去讲一讲啊。记好了，我们的集合地点是1点钟，下午的1点钟，在国贸地铁口F 口，就是它的东北口，会有楼市好声音的这个条幅的这个大巴车那个地方去集合，然后我们会在那个大巴车上等大家啊。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随时通过公众号的方式跟我们来进行联络啊，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我们才能给您备注和这个包括留座位啊什么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好的，来看下面那条问题，有朋友问到说，能对比一下这个月华西和理想国两个项目的优劣势，这俩都在哪里 啊？这是北七家的那两个吗？ 北七家啊， 对，北七家那两个一路之隔，然后并且价格也都一样，然后户型也差不多，都是刚需的户型，所以问特别多。但是华润理想国昨天其实开了一次盘，但是昨天因为现在限定房开盘，第一它售楼处基本都不够大，然后第二呢它也受一些舆论上面影响，它可能不太想宣传，所以基本都是单独推的，就是告诉自己的客户的。所以如果您问这个问题，等于您应该还没去那个项目排过卡，所以他没有通知您。那昨天的情况，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些网友去了之后目前反馈的是推了大概800多套，然后当天应该卖了有500多套，所以还剩300多。那这两个就是他一街对面的那个和悦华喜还没卖，和悦华喜是保利的，保利华润这俩都属于央企嘛。那怎么去对比呢？给您几点，就是首先从得房率来说，我说理想国吧，华润的优势第一是得房率可能稍微高一些，但稍微高我们算下来大概2%吧，也不是一个很大的数据。第二呢，就是它一梯两户的便利性，以及它因为它那块地要比它对面大，但是其实住宅是差不多的，主要是华润北边还有两块地是用来做那种养老的，比如说医疗啊，去这些的。所以呢，我整体的建议就是，如果您是一刚需，您要买90平以下的，我是觉得保利可能更好一些，因为保利它一梯两户，并且它相对来说要比华润的密度低一些，以及它的社区纯粹一些，就是精致的一个小社区。那如果您是改善的用户，比如您带着老人，尤其是带老人这种家庭，您选一下华润，因为毕竟它北边这两块地将来业主肯定是有一些优先的权利。 好的。我们今天呢也是把大家的一些问题呢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啊，然后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以及周末的我们的活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下面的一个问题啊，其实也是很多最近的一些朋友在问的，就是关于这个商办房的事儿哈。就是有朋友觉得说，这个商办房现在是不是就是不能买了呢？或者说我买它还有没有一些什么空间之类的？ 您如果长期持有，比如说您要注册公司，这是第一条，那这肯定是有利的。 对。 然后第二就是咱们手里钱其实一般，但是我手中的流动资金是够的。那这种情况下，买一个地铁边的商办的小户型来去租给那些想办公司的人，这样也是没问题的。这两种情况，但整体来说，您买了一个商办，然后希求它，比如未来5年、10年，如果它的 比如保值或者增值的幅度，那肯定不如住宅。 没错，所以啊，就是还是看大家需求吧，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有这种创业的一些需求，然后需要注册公司的，这买一个这样的房子还是挺好的， 是的， 挺好的啊，因为现在找这注册地挺难的。 是，而且现在很多商办不是像以前，比如说咱们看这商办就像个写字楼一样，不太舒服。现在很多商办都很追求周边的配套啊， 品质啊 包括 什么的， 对 对，其实也还不错， 对。 而且毕竟它整体的价格还算便宜，只不过就是需要全款啊或者是什么的。 是的。 好的。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呢，这边有朋友问到说下午集合的一些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看来广播就是转瞬即逝啊，大家一定要仔细听。我们在本周六啊，本周六也会有一个这个7月21号会有一个装修大讲堂的一个活动，免费公益的啊，我们会在下午的1点钟在国贸的地铁站 F 口东北口集合，会挂有楼市好声音啊，大家会找到这个条幅就能找到我们，然后有一辆大巴车会带着大家一起到这个集合的这个地点，项目会请到这个宋军老师呢给我们来讲一堂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课程，当然不是说是那种特别枯燥的哈，因为宋老师很多的经验啊，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去问他，尤其是需要有装修的这个需求的朋友，这次机会其实还是挺难得的啊，大家可以去听一听。上次有朋友来报名参加，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去给人验房嘛，实在没有时间，所以呢这个就往后拖了，那改成这次本周末，本周六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您可以直接的通过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进行报名，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都是可以的。好的，我们先进入整点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回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 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

给您提一些建议的话，有的时候改就很难，就不太好改啊、嗯。所以最好是能最开始的时候啊，能让专家去给您看一下。所以如果九十月份想装修的朋友呢，可以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了，因为现在报名的人也比较多啊，有时候得排一下队，别到时候再耽误大家的这个工期，其实就不好了啊。所以呢，大家尽快的报名啊，85013710，85013710。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报名。那也是基于最近装修的朋友比较多呢，所以我们打算这周末，也就是7月21号，会有一个这个公益的装修陪同公益计划的这样一个讲座啊，完全都是这个免费的。大家呢，如果有装修的需求，可以去听一下，真的干货非常多，因为专家也是有好多年的经验啊，那会把经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避免走很多的弯路嘛啊。集合地点跟大家再说一下，是下午1点，7月21号周六啊，1点在国贸地铁站 F 口东北口集合，会挂有楼市好声音的条幅，找到这样一个大巴车啊，会接大家。另外呢，我们这个报名的方式哈，记好了，一定要留下您的电话，留下您的姓名和几个人。无论您是在安居好声音这个公众号上，还是说打电话报名的时候，一定要留下来，要不然我们没办法给大家留座位啊，也不知道几个人，或者当天如果您晚了或者是早了，找不着您，留个电话方便啊，所以记好了，一定要留下来。基本上呢，这个情况是这样。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呢，可以在公众号问一下，我到时候再告诉大家。好，那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网站上公示的一个信息统计，说六月份的预售商品住宅项目达到14个，7月前15天就有13个项目呢获批了预售，而今年以来除了2月达到的12个之外呢，其余的月份预售项目数量都是为个数。 其实这个原因呢有两个，一个呢是历来7到10月份都是房地产项目入市的一个高峰期嘛，这个其实很常见。另外呢，就是因为今年新盘是限定房居多，限定房它本来就是一个新生的事物，所以说要伴随着细则的出台才能够给它批证让它开盘。比如说咱们 85% 的比例，就是限转供的这个比例，还有就是一些续客很满的项目到底怎么去选房呢，这些细则陆续出台之后，所以七月份呢就呈现一个开盘的旺季。那还有就是后半年一定是咱们限定房开盘的一个井喷的状态，大量限定房的入市呢对成交量有很大的拉升的作用，同时呢也有进一步平抑市场价格的作用。不过供应量集中过大的部分地区呢，新房成交情况可能是冷热不均的，位置相对偏远的项目很可能还是要面临一定的去化压力，房企竞争呢也会更加的激烈。因为限价房的出台嘛，所以市场价格一直比较平稳，那相应的购房者就不会存在恐慌的心态，能够保证一个理智的心态去选择属于自己的房子。 没错。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据了解呢，石景山区的首个共有产权房项目呢，御景阳光将于近期亮相。项目呢是位于1号线玉泉路地铁800米处。根据项目开发商，就是开发方，北京中石置业。这个有的时候念 中铁的， 对对对，直接说中铁的比较方便一点。他们的负责人介绍吧，说项目的容积率呢是 1.6， 绿地的大约呢这个是 30%， 产品大多都是一梯两户六层的洋房，主力户型是84平米的两居，项目是精装的标准35,000，就是刚才我们其实说过的这个， 对， 还是挺值的。 对，其实这个项目对于京西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非常动心的。你像六层洋房一梯两户还是35,000精装，那所以呢就是目前这个情况看大家都会觉得很动心。那具体您不是在那儿住的人，到底周边有什么配套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周边首先石景山区实验小学分校、玉泉路小学、万达广场、清华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这些医疗和教育配套都是很齐全的。它其实还属于石景山一个比较核心的位置。那以前咱们限定房石景山也出，主要是在五里坨，那就更远一点了。基本上五里坨它就要比那个中海环宇天下还要再往北西北边一点。那相应的大家也 会问呢，周边的房子是一个什么情况？周边首先没什么新房，只有一个新房叫塞纳维拉永定翠亭。二手房呢，可以看玉泉新城，基本上价格都是7万到9万之间的。当然了，虽然说是便宜了一半，产品也不一样，他们还是主要面向的是改善的家庭。 所以说这个35000啊，能在石景山买一套这个房子，200多万最 是 就真的是超值了。 对，因为我看了一下平谷的共产房10000多，对吧？然后石景山35000， 对，而且你不用看这个价格，我觉得其实就看总价嘛。你想80多平米，然后200多万，对，然后你看首付多少，大家自己算一下嘛， 是， 对吧？真的是还是挺值的，真的。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进入到7月份以来呢，每天二手房的签约成交量呢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多个工作日的签约成交呢不足200套，二手房交易似乎在冲顶之后重新进入了下行的趋势。数据显示说，5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呢超过了1.8万套，算上休息日吧，平均单日网签也超过了580，那远高于目前的二手房的成交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呢？是因为7、8月份这个大家都比较热嘛，所以都不愿意出门了嘛？ 不，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限购限贷，首先咱北京应该是最严的。你这样严的情况下呢，其实楼市所谓的回暖就会变得十分的脆弱。一旦比如回暖了，咱卖方的信心提升了，把价格又放上去了，那一下就这个回暖就马上就消散了。因为毕竟我购买还是成本很高的。那成本很高怎么讲？首先就是有一组数据，按照正常的收入的情况下，2017年按这个数据算，北京首次购房者攒购首付的这个年限要23年左右，深圳呢是18年左右。对于房价绝对水平比较高，比如咱们来说，市场是以换房为主的。那但是咱们二套房的那个贷款又限制得很严，所以说基本咱们换房的这个杠杆比较小，难度也大。另外就是经历了连续几个月成交回暖之后，其实市场上一些好消化的房源已经去化掉了。比如现在如果咱们拿出一套小户型低总价的房源放到市场上，还是很快就能去化。那但是呢，目前就是剩下的是一些价格比较高、户型也比较大这样的房源，所以说本身它成交周期也就会慢一些。 没错。好的，我们下面再来说说这个租房的事儿哈。这个就是今年是7月19号了啊， 毕业啊， 这是毕业季了啊。2018年上半年，北京住房租赁的月租金的价格呢是每套4649元，环比2017年的上半年呢是上涨了 7.3%。 成交量方面，随着暑期租赁旺季的到来呢，交易量其实也是开始增加的。那数据显示，2018年的6月，北京住房的租赁交易量环比5月份增长了 1%， 那同比2017年的6月呢是增长了 3.1%。 6月的平均租金呢是每套4764元，环比5月上涨了 4.2%。 那其实每年咱们租金上涨有两个节点嘛，一个是毕业季，还有一个就是春节刚回来的时候，所以这个上涨是正常的。那相应的到了每年年底的时候，其实还有归家潮嘛，那个时候房租相对会稍微往下调一点。那另外呢，就是随着咱们收入的水平的提高，而且租房的人群逐渐是往90后在转移，所以说第一是收入，第二就是对个性自由的追求，会让租客对租房品质是不断提高的，他们愿意为房租再多付出一部分来换取等额的服务。还有就是租购并举战略的规划下，其实咱们住房租赁市场欣欣向荣，有很多长租的公寓品牌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那这些品牌其实整个的改善了租房市场的一些产品状况，他们从硬件配套、软件服务这些方面都在不断的提升，相应的租金也会有所提高。其实从过去的数据看，咱们北京的房租每年是呈 5%到10% 在上涨的，目前这个上涨 7点多还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好的。好，来，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条信息啊。这个近期啊，关于这个强降水啊，北京这个天气也是确确实实是有的朋友说晚上睡觉能凉快一阵儿，也挺好的哈。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说，降雨期间呢，列车在地面线、高架线改为人工驾驶，乘务员行驶当中呢也是加强的瞭望，确保安全行驶。那截止到7月17号的9点，公司所辖各条线路的运营秩序呢也是比较的正常。投入的值守呢共计是3.2万余次，另外部分洞口以及站前广场共计排水大约是3227吨哈。为什么说这样的一条这个信息呢？就是一般到了这个雨季啊，可能比如说这个就比如扎桩里边就会有这个漏水啊等等的这种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也其实是挺考验这个装修或者说是整个这个房地质量的一个情况的。 对， 所以 买二手房的朋友，越下雨你也应该去， 没错， 对吧？ 对，我这边也是给大家列了一下。 对， 因为有一句话嘛，就是北京每场大雨之后就考验了各家开发商的良心。 对 对，其实咱们最近也能看出来，全国包括咱们北京有很多的负面报道嘛，比如说漏水呀、或者塌陷的情况。那么咱们，我先说新房，如果您新买的房子漏水了，都有哪些原因呢？一方面是四个原因，第一就是防水砂浆不合格，它容易造成咱们墙外的渗水。第二就是保温层没做好，第三呢肯定是防水没做到位，第四就是窗户呢又分窗框和墙体本身它就结合的不太严，以及您窗户本身质量就有问题。那如果您这个新房遇到问题了怎么办？其实只要您距离交房是5年内啊，开发商都是有义务去给您维修的。那即便是您超过了这个保修期，如果咱们能证明开发商在设计方面存在着缺陷，那么也是就开发商要承担相对应的责任。那还有就是刚才燕燕提到的比如二手房，二手房其实很多中介朋友都知道，看这个购房者有没有经验，就看他会不会大雨之后去看看房。 对 对，为什么雨后咱们要看房呢？第一是小区整体的排水情况，第二就是房子本身会不会漏水，漏水又主要集中在比如窗户啊、外立面啊、天花板呀、阳台。那第三呢就是要看车位还有周边，比如说您这个车库是不是上坡下坡这样的构造来防止漏水。第二呢就是您这个车库是不是有集水坑还有排水槽。第三就是看物业嘛，物业比如说能不能帮您去抽水，或者至少能不能提醒您去挪车，对吧？ 对。 还有最后就是有些人会忽视的，那就是整个通风的管道是不是空气清新，在一场大雨之后。那当然最后就是提一个咱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嘛，如果您遇到问题了，那其实咱们装修陪同计划能帮忙解决。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呢就是把一些各种细节啊，就是无论你买房也好还是说装修也好啊，就是各种细节要想得很清楚。但是有的时候也确实能理解大家，就是因为我都不知道，所以有的东西就肯定就想不到。 是， 所以为什么我们也是经常会组织这样的一些这个装修陪同啊或者等等的一些公益活动，也是希望能大家多听一听啊，这样的话呢就减少很多的这种弯路嘛。所以说到这儿再说一下，在这周末21号我们会有一个装修的一个公益的一个讲座，免费的，大家呢如果有装修需求不妨呢过来听一听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请的都是一些非常专业的在这个行业当中有20多年经验的一些专家来给大家讲一讲。报名的时候呢您记得一定要把您的电话还有您的姓名几个人一定告诉我们，通过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一个拨打我们的就上班的时间哈，您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进行报名也是可以的。集合地点呢是我们的下午的1点钟啊，您在这个国贸地铁的 F 口，也就是东北口那个地方集合。那个地方大家去找楼市好声音的这样一个条幅的大巴车，我们会统一的接大家到我们的这个讲课的这个地点去啊。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那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问题。这边呢有位这个朋友问到说，这个500万以内昌平啊，这个地铁盘有什么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的吗？ 这个地铁盘呢，首先就是我一定要先帮您挑，一定是在地铁边上的嘛，对吧？那纯商品房呢，有一个北京怡园，差不多88平两居，还不错，总价是410万。那如果说到仙境房，最近的沙河地铁站旁边的中海的立春湖墅，这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因为我是觉得就是88平能给您做一个3居，而且得房率还比较高。总价480万还不错。另外昌平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两个华润的和保利的，您可以对比选一下。 然后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像昌平的这个二手房其实也挺多的嘛。 挺多的。 这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毕竟像这种郊区近郊吧，近郊的这些房子有很多这种次新房，我觉得也不错。 不错。 啊对，如果说新房当中没有特别合适的呢，可以到二手房看一看，毕竟能看现房嘛。 对吧， 然后也能看到周边的一些运营的一些情况，包括配套啊等等的，包括和地铁的位置啊，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次新一点的二手房。 对。 这个看的比较的仔细。对，好，来看下面的一条这个信息啊，关于仙境房相继入市，对于北京二手房市场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影响？也包括说我最近这个包括今年可能很多仙境房入市了，那它周边的一些房子，我可比如想买二手的朋友啊，会不会说哎呀会不会降啊或者是什么的，有这些问题吧？ 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限定房对于二手房的最大影响就是平抑价格嘛， 嗯， 可能有一部分卖方他就信心会不足，那相应的不会涨价，但是话说回来会降，会不会降？个人感觉肯定不会的， 嗯， 因为买二手房的人和买限定房的人本身人群之间是有区分的， 不太一样是吧？ 对，比如拿我举例子，嗯，我肯定就是如果一个区域二手房和限定房差不多价格，我会先选二手房， 嗯， 哦，那当然了，就是这样的人群其实不占少数，就不占少数，所以说二手房它整体价格不会降。您可以看看，目前限定房推了也有半年了，那周边的二手房价格有没有下来？基本都没有。 嗯，还真是。好的，然后我们这边有朋友问到说，非经济的这个公租房申请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条件？ 需要以下四个条件。首先就是您在申请的这个区域内连续有稳定的工作五年以上。第二呢，就是您能提供比如说暂住证、公积金、社保还有纳税的证明。第三就是您本人还有申请的家庭成员在北京呢都没有住房。第四就是您这个申请人家庭收入上限要考核一下，是跟经济家庭相同。 嗯嗯，对的。所以就是之前还有朋友说非经济的老人说这个他现在那个证有什么用吗？其实没什么用，嗯， 没啥用， 没办法这个，嗯，对。好，我们最近呢，其实很多朋友都是喜欢这个第二居所嘛， 嗯， 然后呢也是经常是奔着这个高铁去，比如你高铁开到哪儿，然后我买哪儿房，其实也能理解，因为毕竟从北京坐高铁很方便嘛。然后呢，而且坐高铁是花。就是一个是这个舒服，对吧， 嗯， 我在高铁上我也看会儿小说啊，也看个电视啊都行，然后呢这个有而且也是这个很快就到了啊。所以说到这个高铁，关于这个政府严控高铁区地产啊倾向政策的这个，就有很多朋友会讨论它，说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这种这言论了，那我们这高铁房还能买吗？啊， 嗯， 等等，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其实这样，您选择上呢，主要考虑这么几点。首先就是它离高铁站近，那它一定是离市中心相对远一些嘛，对吧？ 嗯， 所以您第一。就是要考虑自己住起来配套方不方便，所以相应的要选择一些大的开发商的那种配套很好的这些小区。第二呢，就是要考虑到比如说您这个高铁，因为高铁站一般都伴随着新城的规划，就是北京人他买第二居所，这个第二居所高铁站到底够不够得着，比如环京周边还可以，但是最近有很多人问我比较远的，比如说哪儿呢，我举个例子，比如邢台或者邯郸的， 嗯， 但是那个地方其实污染也严重一些，那我也不太明白，就是第二居所很多开发商打这个概念其实没有什么用嘛，您如果够得着那儿的新城的话，那儿的新城发展起来得等什么时候呢？ 对， 所以如果您够得着高铁第二居所，您就考虑环京，就是北京周边近一些的，并且呢是大配套，就是大规划大配套这样的地方。 嗯 嗯， 或者说呢，就是按照您的一些这种需求，比如想空气好啊，那你就找远一点的地方。 对， 反正就是还是要看自己的这种最突出的需求是什么吧。 对， 嗯，好的，那我们下面关于前面刚才说到那个有一条信息说到这个房租的事儿啊，有朋友就问到说，未来的房租会不会爆发的性的这种增长呢？ 未来房租不会啊，就是按咱们刚才说的这么几点。首先呢，就是租购并举的情况下，其实很多的开发商也好，包括一些大的机构也好，就是他的拿长租公寓的品牌已经越来越多了，这种情况下您市场可选的范围就变大了，所以就是咱们短期看房租是在上涨，上涨的原因是因为产品结构变了，这个东西变好了，所以它自然会贵一点，但是爆发性的一定是一个供需节失调它才会爆发性的增长，这个是不会出现的。 嗯，没错。然后有朋友说，集体的户口，单位集体户口是否等同于北京的城镇户籍呢？ 对，如果是单位城镇户籍集体户口，是北京城市户籍的一种形式，所以原则上尤其是在买房其实是就是可以等同于一样的。但这边有一个情况，就是上学它不也有集体户口吗？ 对， 那种是没用 的。 对， 高校那种是没有用的， 就是高校那种对于买房来说是没有用的 啊。明白了。好，然后这边呢有朋友说，共有产权房啊，就是今天咱不说这个3.5万的石景山的吗？大家觉得很值。那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这种贷款的比例，非社保缴区这个，就非社保缴区吧，就是它的这个项目能否购买的吗？ 嗯，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先说上一点，这个贷款的比例，因为贷款很多人他都会有一个非普和普通的限制嘛，比如普通住宅贷款比例是不低于 35%， 那非普呢 40%， 因为目前政府对于非普和普通的那个指导线是应该是早几年定的吧，现在大部分的商品房都不够，就是会超过这个价格，所以基本上都是非普的房子，很多开发商会告诉您必须是 40% 以上，但是说到公有产权房呢，公有产权房目前都会就是凡是推出来的房子后边有一个括号都写明了自住型商品房，然后共有产权房包括两限房这样的房子除外，所以说共有产权房它还是按照最低贷款 30% 来去做这个贷款的比例。那再说第二条，第二条就是非社保缴纳区到底就是能不能申请共产房，从目前推出的这些细则来看呢，基本上成功率为零，就还是区域保护会很严格的。 嗯，没错。好的，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说在节目之外呢，包括听晚上我们重播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进行留言。因为呢毕竟我们在节目之外的时候呢，也是有我们的编辑会看我们的公众号的，看到了以后呢，会及时的来给大家进行回复。另外一个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哈，因为呢这个没两天了，这个很多朋友也想报名，所以呢跟大家再说一下，7月21号也就是本周六，我们会在这个下午的一点国贸地铁口 F 口集合，会有一个这个装修的一个公益计划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公益活动讲课，大家如果有装修的一些需求的话，您不妨呢可以去听一听。我们在那个地方集合呢，会有大巴车接大家到我们的讲课的一些地点，您找到楼市好声音的这个条幅就能看见我们了。然后我们这次呢会有专家呢一对一的给大家来进行解答，所以特别建议您拿着一个拉好单子去哈，比如说我想问什么问题，您的户型是什么样子的，其实都是可以带着去的。怎么报名啊？大家一个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再进行留言报名，把您的电话姓名和人数报上来，第二个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组的这个电话85013710 85013710，直接把您的报名的需求跟编辑说就是可以了。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明天见吧。涌动着